安宗尽量让自己最大可能的恢复体力，他和白毅互相帮对方把手上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，又打了一针抗生素，然后背上行李。他们依然采用火把照明，因为再深入说不定会直接蹦出一群熬鹰军团来。白毅拿着碧水剑继续打头阵，虽然极其不情愿，但是他们依然得趟水而行。他们没有看到那些东西，心里没有阴影。安宗刚经历过一次冤魂面膜的洗礼，做了一些心理催眠后才能踏下去。水依然冷得要命，幸好他们的裤子和鞋子都有很好的防水功能，这次终于用上了那把现代武器。六子开了好几枪，几个人用猎刀很快就挖出一个大坑，他们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堵像是门一样的内墙。安宗推了几下却纹丝不动，白毅用手摸着墙的表面，然后发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缝隙，他用碧水剑向里面一撬，就听到咯吱的一声。三个人都有些疑惑，那门居然不是铜，不是石头，而是木质。但是有什么木头能够几千年还不腐烂的？ 有这种木头的，比方说我们四川的乌木，这些木头其实是碳化木，古代帝王都是用它们做明殿的门栓什么的，要多牢固就有多牢固。 三个人一起用力，只听到几声沉闷的咯吱声后，终于可以把门往里推了一些。其实只要一条缝就可以了，三个人都不是胖子，直接可以钻进去。白毅先进入，安宗最后进去，他们两个替他挡住了木架子。一进去他们就都有些后悔了，这里的空气要比外面差太多了，进来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怪味。六子扔给他们小型的过滤口罩说， 哎，戴上它，这空气太差了。 安宗戴上口罩，让六子和白毅把门打开一条缝，让空气流进来些再前进。过了一会儿，六子点着一团棉花，裹着石头直接给扔到里面。发现火势并没有减弱，安宗点了点头说， 继续走吧。 三个人继续前进，发现已经不再是原先周朝的河伯殿了，这里面要更加的古老。 这就是河伯殿，看来比周朝还要古老。哎，你看这些壁画，都还没有褪去新石器时代的影子。 四周的岩壁居然还是用朱砂绘画的，这让他想起了过去的西班牙的勒文特壁画，用简单的线条和几何图形来表达生产和祭祀。这是人类最初的美学形成。这条路走的要比前面任何一个通道都来得正常，就像是普通的远古岩洞，只是靠火把的能见度实在太低。走了大概十几分钟，居然没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，这让安宗和六子紧绷的神经得到稍微的放松。渐渐的，下沉式的通道开始变得复杂起来，更多的东西展现在他们面前，其中还有大量的开采石具。六子啧啧称奇道， 居然在山里修建这样的横穿通道，得多少人力啊。哎，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大型挖掘机，估计都是靠火靠锤子的吧。 真是匪夷所思，居然在阿尼玛青山最高峰的中央有这样一个通道，当时修建过程实在算是空前绝后的。 他们发现这里的空气质量要比前面那段路好很多，戴着口罩感觉非常不舒服，就全部都摘了下来，顿时感觉扑面而来一股奇特的香味，让他们有一种恍惚飘渺的感觉。渐渐地走入一条涂满了朱砂壁画的通道，突然走在前面的白毅停了下来，安宗立刻神经绷起来问道， 什么情况？ 你们前面有没有听到什么回声？ 安宗和六子顿了一下，不再说话，而是竖起耳朵听周围。但是四周除了几个人的呼吸声外，就真的再也没有一丁点的动静了。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，突然一声笑声从周围的岩壁传出，声音听上去像是10岁左右的孩子。三个人瞪着眼睛，大家额头又开始冒汗了。六子咽着口水点点头，此时他已经下意识地把猎枪的保险栓打开了。安宗捂着他的手说道， 再仔细听一下，哪来的孩子啊？ 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石头缝隙里传来一声孩子的说话声，随后是吧嗒吧嗒奔跑的声音。安宗几乎同一时间回过头来看着原来的路，而在黑暗中却没有任何人的影子。小孩子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明白，但是感觉像是在欢迎他们的到来，口气还挺热诚。六子已经把枪指向了墙壁，三个人形成一个三角的方位，看着不同的方向。随后他们又听到孩子的说话声。白毅盯着岩石看了很久，他开口问道， 有人吗？ 白毅的声音传了很远，但是那个孩子的声音依然自说自话不停，仿佛他不是在和他们说话。三个人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最后六子结巴地猜测道， 应该是那种有吸纳声音功效的石头。哎，没事，这过去新闻报道过，不是鬼。 但是安宗没有办法放下心来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此时声音开始变化了。孩子的声音停止了，开始出现一些男人和女人的声音，依然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在说一些十分严肃的话题。有几句话女人的声音特别的尖锐，于是男人、女人、小孩，各种声音开始回荡在这里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听一部没有字幕的外国广播剧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却能够明白大概的走向。随后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四周又恢复了原本的安静。安宗缩了回来，显然这就是一块吸收声波的石壁，不过这也说明了这里过去存在过很多很多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这样反而让他觉得像是某一个远古的部落。白毅显然也被吓得不轻，他闭上眼睛吸了几口气说道， 继续吧，这的确是一块纳音石，我们继续走。 他们点了点头便继续往里走去。突然安宗感觉在他们的后面开始有什么东西滴落了下来，安宗想要回头看，白毅一把拉住他说， 继续走，不要回头。 此时四周又传出一个女人的歌声，调子非常奇怪，可以用阴森之极来形容，时高时低的唱腔就像是子夜歌一样，但是声音十分哀伤，那种哀伤混杂着死亡的气息。安宗注意到此时白毅的脸上居然露出了非常悲哀的表情，注意到他在看他，于是连忙抹了一把脸，然后有些尴尬地看了看他， 你听得懂他在唱什么？ 他唱的是黄河最早的歌谣，说的是和自己的哥哥一起去收割麦子，哥哥渡过黄河，但是却再也没有回来，麦子熟了一回又一回，哥哥依然没有回来。 为什么他哥哥没回来？ 他哥哥去修黄河了。 歌声反复地在这岩石的缝隙里传出，安宗觉得喉咙有些不舒服。当六子听习惯这种石头里发出的声音之后，也就不再感到有什么发怵了。他大概是为了挽回前面的面子说， 别说，这音调是怪了些啊，但声音还是不错的，估计是一个美女啊。据说河伯是一个极其好色的河神，就喜欢抓年轻美貌的女子当媳妇儿。 白毅听到这句话皱着眉头说， 神话很大一部分都是虚构的，要知道事实的真相，就仔细听着石头里的声音，即使听不懂，你们也能感受到这歌声的悲哀。河伯并不是什么好色之徒，而是一个极其可怜的人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 白蚁依然无言地继续走在前面。六子跟在后面，安宗认为稍微可以放松警惕了，便开始认真地倾听这些听不懂语言的石英。